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银珠扑哧笑着到底被端木翠推了出去，在门外站了半晌，忽地想起太后午后要用的桂花茶还没准备，赶紧拔腿往正殿走，赶得急，廊道拐弯处迎头撞上一人。 冉大人。 不消抬头，只看那绛红色官服和下摆处的天蓝色云海纹，他便知道来者是谁。果不其然。 银珠姑娘。 展昭微笑，举止一如既往的平和有礼。可是促狭的银珠偏偏就从此间嗅出了几分局促的意味。这也怪不得他。要说展昭常在宫里行走，可来太后处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每次还都是例行公事般跟着包大人一起来。今儿日头是打西边出来了，才刚过午呢，已经造访两回了。 端木姑娘吗？醒是醒了，关门画画呢，怎么都不让人看。 不待展昭问话，他筛豆子般噼里啪啦，然后一拧身偷笑着跑开了。展昭转身看着他的背影，苦笑摇头。宫里头这般姑娘的心思，说说展昭不懂也未免太小瞧他了。还记得耀武楼出封御猫之后入宫觐见，一路走来那些个宫人都拿眼偷瞄他，有几个聚坐一处窃窃私语，也不知说些什么，忽一下笑开，个个脸上都飞了红云。那一次展昭真是连耳朵根子都红透了。还记得同行的禁军侍卫向天启以过来人的姿态安慰他。 哼，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。这群小丫头片子啊，宫里又没什么新鲜事儿。 话外音谁都听得出来，宫里头没什么新鲜事。忽然多了这么个生面孔，之前又有那么多关于他如何有本事、如何威风的传闻进来，如今真身驾到，可不是要被指指点点、议议论论吗？说不定午夜梦回之时，他都是相规枕畔、细诉记挂的对象呢。有一回入宫，一时忘了方向，问一个路过的工人偏门在哪儿，第二日就被禁卫军中的兄弟们打去。 展大人，这可是对皇后身边的工人上了心啊。 他不消去打听，心里清楚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说了什么都有许多人看着传着，所以自此之后谨言慎行，尽量不在宫中单留，遇人遇事彬彬有礼，策之有度，但一概挡于三尺之外。长此以往，关注他的目光一样许多，但不着调的传言也就渐渐掩息了。这一趟因着端木翠入宫，全盘破宫。展昭几乎可以肯定，过不了两日，端木翠身边也会远远的不着痕迹的围上这么一圈指点评头论足的人。这姑娘长相如何，妆容如何，家世如何，再过几日这些评点就换作了不同人心中的好物，或许有人会与她分外交好，也会有人看她生厌，背后给白眼，暗地里使些不着痕迹的绊子看她出丑。哪怕没这些事，展昭不想让端木翠陷入宫中的飞短流长。宫中数十年如一日，日子都比外间流淌的慢些，长事苦多，无事生非，多少外间的私密事儿都被拿来揉碎了、掰开放大了反复说，传得不堪入耳。无论真假，他都不想让端木翠被动地搅和其中。这些细小的烦躁忽然蛛丝一般千缠百绕，把展昭搅得有些不安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把方才那些忽然生出近乎庸人自扰的念头抛到了脑后。对了，方才银珠说端木翠在画画。画什么画？展昭在外间转了这许多心思，端木翠可是半点都不知道。他对着眼前那根费了许多力气好不容易立于纸上颤巍巍不倒的笔，摩拳擦掌，得意洋洋。 再然后，他进行了一项在现代社会恐怖界长盛不衰、不分国籍种族老少咸宜的活动——请笔仙。但见他神秘兮兮对着毛笔小声三呼：“吴道子，吴道子，吴道子。”毛笔没动，端木翠大失所望：“不是吧？已经投胎了？”吴道子愤怒的话外音：“ 哼，老子是唐朝人，都几百年了，不投胎干嘛呀？” 略一思忖，又换了个对象：“阎立本，阎立本，阎立本。”阎立本彬彬有礼的话外音：“ 上仙容禀，小生也是唐朝人，已经投胎了。” 这都要怪端木姑娘不是圈子里的人，对宋初的画坛所知不多，紧致的几个又都坐骨良久，几次请笔仙不成，他终于气急败坏了：“ 还要会画画的，给我死出来一个！” 毛笔忽然剧烈颤抖了几下，然后以一个近乎于倾斜的握笔姿势定住。端木翠轻轻嘘了一口气，缓缓伸出手去，魔顶般触着笔端。哎，哦，我记得昨晚……思绪渐渐飘忽，整个人近乎入定，恍惚间又来到姚美人的卧房，在床底下撑着手臂，然后缓缓回头，目光定格于这一刻。他只看到那老妇人的脸和发髻，没有看到衣裳，床底下太暗了。与此同时，手下的那支笔被看不见的手牵引，在纸面上以里滑动，提笔、起、勾勒、运笔、转、笔锋按、旋、点、绕。展昭动作极轻地进来，回身掩门，他向端木翠走了几步，发觉不便打扰他，旋即停在他身侧不远，目光落在他面前的纸面上。这无名画师十分尽职尽责，还在用极细的笔锋一点点描出那老妇人面上的褶皱。展昭皱了皱眉头，这老妇人样貌可谓普通，不寻常的是她的头发几乎全部梳在脑后，从正面看一丝一毫的式样都没有。那支笔忽然猛烈顿了一下，似是耗尽了全身的气力，颓然为地。与此同时，端木翠喘得很急，身子颤抖得厉害。“ 端木。” 展昭急步上前稳住他的身子。端木翠睁开眼睛看了看展昭，似是想说什么，然后目光很快地转到画像上。这发髻，显然他也觉得很奇怪。看了一阵，还是展昭最先反应过来：“ 我想起来了，这应该是垂髻。”“ 嗯，垂髻？” 端木翠有些不解。“ 现在梳这种发髻的人很少，我一时间竟未想到，还是早年行走江湖时偶尔看到过。” 他比划给端木翠看：“ 所有的头发全都梳在脑后，末端挽成一把，结成一个小髻。这种发式有些简单，乍一看就像没结发一样。”“ 垂髻啊。” 端木翠喃喃，神思有点恍惚。“ 怎么了？” 展昭发觉他神情有异，眉峰微挑，眸中掠过一丝疑惑。端木翠没有答他，他又想起了早上的梦。梦的末了，汉宫的宫人从成露台的同仙人仙掌上小心地挤下甘露，仔细极作一杯，将碎雪般的玉屑撒在其中，然后小心翼翼奉于盘上，双手平托，毕恭毕敬地走向宝座上的汉武大帝。皇帝的面目是如何庄严威仪，端木翠是半分都没留意，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名宫人的发髻，汉宫垂髻。 本集播讲完毕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